身体力行。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请大家来听一段小说。 地宫外边的北京地面上，风越刮越大，天越来越浑，北京广播电台把所有的节目都停播了，只保留了一个节目，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内容包括买食物、买水、买防沙头盔、联络亲属、指路、实时路况、天气预报，最关键的是实时播报风沙神行进速度和路径。报纸、期刊都停止发行了，电视也没法看，谁还可能困坐在客厅里守着电视呢？全城的人都收听北京广播电台，所有的手机都只有收音机的功能了。在如此突如其来的大灾大难面前，他们怕北京人闷得慌，怕风沙神把已然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北京人吓出毛病了。这是北京人间唯一的声音了。最后，风沙越来越大，干扰越来越厉害，电台的声音也听不清了。本来听着清亮的声音，变成像是捂在被窝里含混不清的断断续续的呜呜呜了。最后声音断了，一片死寂，什么都听不见了。听，钟楼上的铜钟响起来了，地静神的意味开始敲钟了。 好，可能听众朋友听出来里面有北京电台，也听到里面谈到了什么风沙神。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下面介绍我们的嘉宾，也是刚才哈大家听到的这段小说的作者徐幼军。徐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徐先生，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79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呢专攻汉语语法和汉语方言调查。最近十多年呢，他利用业余的时间潜心地撰写自己喜欢的小说。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他的长篇四卷奇幻小说《少年异味》。徐先生，您简单地说说这部小说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我所说的《少年异味》，异这个字呢，是左边一个站立的立，右边一个羽毛的羽，就是紫禁城那个翊坤宫的那个翊。这个异味呢，是北京城里边几个普通中学的中学生，他们在我们的街面上，我们会经常的遇到他们，但是他们发现北京城地底下有神灵。我的小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说，北京城不相信有神灵，当他们发现神灵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 哦，是一个 虚构的故事。 虚构的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利波特那种感觉？ 应该是向哈利波特学习吧。 啊，好，刚才我介绍了，您是1979年考上的北京大学。 对， 1979年是咱们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啊。 对， 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要去考大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当时是北京一中的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我当时的情景是历历在目。78年在我们当时的学校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学生要考大学，那个时候我们是79年，两年当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大学这件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我记得很清楚，前几天我们都在写决心书，说我们要上山下乡，到祖国最边远的地方去扎根一辈子。结果翻过头来，马上我们就要背书、背单词、背古文观止。那个时候77年、78年的学生，他们跟我们还不太一样，我可以用这种形容来说，他们就是慌张和慌乱，就是连老师都不知道要考什么，不知道怎么出卷子，不知道怎么带着学生来复习，甚至于好多老师，就是年轻教师，他们都不教课了，他们也坐在座位上，他们说我们也要考。我们就只好那个时候学校里把老先生请出来，还有一些老的国民党党员，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平反，把他们请出来出卷子，给大家讲古文，给大家讲历史，给大家讲地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还是历历在目的 啊。那时候是怎么复习的呢？ 最近我老回忆这件事情，有一个场景历历在目，就是那一年特别的热，夏天特别热，而且呢当时是没有空调的了，就是家里边连电风扇都没有。我们怎么复习呢？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要打一盆很冰凉冰凉的水搁在那个桌子底下，然后把脚泡在凉水里，一坐就是一天。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带着我们背词典， 背词典， 背，对对，背词典，背成语词典，就是老师每天早上起来要把词典当中一页当中的5个词5个成语勾出来，然后我们回家去背。当时我非常钦佩我们学校的一些老教师，他们在文革当中，或者是他们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受到了很多的冲击，但是他们对学问、对知识的渴求是令人钦佩的。我们学校的语文教师当初有背新华字典的，一篇一篇的背，我们都是非常钦佩的。 您在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要考什么样的学校，考什么样的专业？ 哦，这个事情我要特别的说一说。我对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我的父母是普通的新华书店的职员，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我是我们家的头一个大学生，而且我周边的老师和同学当时对大学都没有概念。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您在北京， 我都不 知道北京大学是什么。 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年考试很怪，先发分数，分数下来以后，根据你自己的分数来填你的志愿，填你的学校。所以我们那年很占便宜，好像头一年不是这样，后来也不这样了。然后我在学校的那个校园里就遇到我们一个教我初中语文的语文老师，他就随口跟了我说了一句，他说：徐友军，你的分数够了，你考北京大学没问题。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我能不能上北京大学？当初我的想法是上北京广播学院的。 是吧？ 对， 跟我们成为这个校友。 有可能的。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就是北京广播学院。非常有意思。 所以是老师的一个点拨。 对对。 那选专业呢？ 当时对专业、对职业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我们选专业的时候，我爸、我妈、我的老师都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提示。有的老师跟我说你就学文学，还有的老师跟我说你可能性格比较内向，你学考古。我都不知道考古是什么。我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北大中文系这是我的首选，因为我不知道历史学什么，我都不知道经济学学什么，当然我根本对语言学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那儿有两栏，一栏是文学专业，我就填上了，还有一栏我觉得空着，哎，我就把汉语言专业填上了。 就那时候您选专业是从字面上我看得懂的我就选，看不懂的我就不选了。 对， 他们好多选专业的时候只选文学专业的就进了文学专业了、嗯、那么又选文学又选汉语的，人家老师一看，哎，这个同学选了汉语专业了，那让他上汉语专业吧、嗯、结果我就这样的进了汉语专业了。 所以当时您在选专业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以后把文学创作或者说和文字打交道当成您工作的一部分？ 没有，大学毕业以后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跟小说跟文学也没有一个专业上的关联 啊。因为您后来分到了汉语专业。 对对对，汉语专业。汉语专业我们学的是汉语的古代汉语、训诂，包括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和方言调查。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毕业之后啊您的工作，也许大家就明白这个专业到底是在学什么了。 我们这个专业研究的主要是语言的现状、发展的规律，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包括语言的历史演变和方言分布等等情况。这个专业有几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做汉语教师，当时不明显，但是现在已经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国家大量的需要汉语专业的专业的人来教国外的学生，这个对外汉语教学。还有就是学校里边专业的学术研究，再有一个就是到出版社去做编辑。 嗯， 这个专业的专业性非常强，它跟历史、跟文化学、跟人类学，甚至于跟心理学、神经学都有相互的关联和沟通、 嗯、 是一个非常冷门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专业。 您到外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们是在北京工作，但是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方言调查 啊、 出差 做方言调查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 以前因为交通不是很发达，包括这个通讯工具不是很发达，有些地方的方言咱们都没听过，不像现在啊。 对 啊、天南海北的方言大家都可以在电脑里面在手机里面听到。您给我们讲讲当时你们去做方言调查的一些故事吧。 我大学毕业的头一年就跟着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们几个人到福建去调查方言。 福建的方言很难懂。 福建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 啊！ 但是我们那次专门去调查福建的地名字和人名字。嗯， 地名和人名。 地名和人名，就是我们会在现代汉语字典当中发现，福建当地很多地名的字在字典里面是查不到的。 您 它是有当地特色的， 能给我们说几个吗？用福建话、 我说不了，实在抱歉。当地调查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到福州的时候福州几乎没有高楼，而且天黑下来的以后整个这个城市是黑乎乎一片的。后来我们跟当地人聊天，他们还在说我们这里是前线呢，那是1984年和83年的情形、 嗯、 我印象非常深刻。嗯， 那你们在调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意外的一些发现？ 我们的导师在当初调查方言的时候，他调查这个湖南湘潭的方言，就发现跟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那个年龄、他那个方言、他那个语音词汇的那个相同的年龄段的能说那种方言的人现在已经几乎找不到了，丢失了，或者是向普通话靠拢了，就非常可惜。 就是一个地方不同时代当地人们所说的方言也不太一样，包括词汇包括语音语调都发生变化了。 福建这个地方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它甚至于隔着一条河，河对岸的人就不能通话，而且一个家里边娶来的媳妇儿跟他们家的这个公公婆婆操不同的方言，就是一家人里边很可能有3-4种方言在共同的使用着。 一家人说两家话 啊，对，有的时候是闽南话，有的时候是闽北话，闽北话里边还有的人是莆田话，还有的人是泉州话，他们保留了非常丰富的方言特点和方言文化。 那他们如果之间都听不懂的话怎么交流啊？ 有可能是普通话，也有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大方言。 什么叫大方言？ 大方言就是有小方言，比如说我说的是我的家乡话，我在家乡话跟福州话是有区别的， 嗯， 或者是我的村里边的话跟厦门话是有区别的， 嗯， 但是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厦门话， 哦， 因为我家里边村里边的那个话别人听不懂。 嗯 嗯， 但是村里面的、乡村的或者是山坳里面的方言，如果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我们当初调查的时候连录音机都没有，现在都有录音设备了，就是把它原声原调的保留下来，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那当时只能靠手记录了？ 对，我们每人手里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的汉语方言调查词表，我们就拿手工的，拿国际音标来记。 不管哪个地方的方言都可以拿国际音标给标下来。 对对对对，就是最有意思的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说当地方言的人，这个人很难找， 他得说标准了， 他最好少受普通话的影响，但是他得有识字，这就是一个矛盾。我们倒可以去找当地的一个农民，但是我们跟农民交流的时候，你想想他听不懂普通话，我们又不会说当地方言，把这个工作完成嘛，就很困难。所以我们经常去找当地的教师，小学教师或者中学教师，但是我们从北京来，我们去调查方言的时候，中学老师就会用普通话跟我们说，这下就坏了，我们就找不到原汁原味的当地方言了。 从您的专业来看，口语的传播有没有时代的特点呢？ 有的，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个人没有经历战争年代，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间的顺序，比如说战争年代、初创年代，比如说改革开放年代，比如说经济建设年代，在词汇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那么在语音上、在语法上的变化不大。我小的时候，比如我们上学，我们经常用很多战争年代的词，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上学，班、排、连，我们不说年级，这种战争性的词汇，包括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说一件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说什么桥头堡，这种词都是战争年代留给我们的痕迹。 您当年是几连几排啊？ 我当年是三连二排。 这是在中学阶段吧？ 中学阶段，大学已经不这样了，大学已经没有连排的概念了。现在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敏感了，当初我们包括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读林海雪原、读烈火金刚，或者我们在口头上，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这种历史的痕迹比比皆是。但是我们现在在有意的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经过历史的传承，经过时代的变迁，有的时候时间一长，我们把时间的段拉长了以后，会发现这种年代的痕迹会逐渐的消磨掉，就是它并不会很深刻的来影响我们的这个历史长河中的脉络。比如说我们当年读金庸，我们读琼瑶，我们听港台歌曲，那个时候粤语的词汇，比如说 T 恤，比如说 taxi， 比如买单，这种词汇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文学作品和我们的新闻语言，包括我们的口头交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痕迹慢慢的就淡化了。比如说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现在的2019年、2018年，我们会发现时间拉长了以后，这个年代的痕迹会慢慢的淡化。 您上大学的时候流行什么样的词语？ 我们上大学的初期，包括我写稿子都是大批判的语言，都是铿锵有力的那种词汇和那种感叹号非常多的那种话语方式。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开始流行金庸，开始流行琼瑶了，就开始缠绵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一帘幽梦》当中的录音，这是男主角费云帆的一段台词，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回当时的感觉。 我居然没有办法把你心里那个影子给赶走，这伤了我的自尊，这伤了我的感情，这使我失去了所有的理智。说穿了就是在嫉妒，我一直不愿意在你面前去承认这个。我始终认为，慢慢的就会发现我这个人的存在。可是已经1年多了，你居然还是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心里始终还是在想着那个初恋，这个使我发疯了。说穿了，我就是在吃醋。再 说穿了，就是太在乎你，就看在我这份在乎的份上，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你看那时候的表达就是比较抒情，同时也大量的运用排比啊。如果大家阅读琼瑶的小说，会发现这个特点更加的明显。徐先生，进入90年代以后，那您发现大家的流行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那就是王朔了。那个时候有很多背心儿 啊，对， 背心上都写着很多词儿、啊，那个词儿都是应该叫王朔语体。 对，什么别离我烦着呢？ 王朔的东西当时的争论很大。年轻人来说非常喜欢看，我们那时的我本人已经开始做编辑了嘛，就是一些上岁数的老编辑老同志对他的东西就不能接受，就包括他的用词方式，包括他的话语方式，就会有很激烈的争论，就好像现在我们在争论郭德纲一样。 在他的作品当中啊，对话比较多，口语化比较突出，同时语言又充满了调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顽主》的录音。余冠、马青、杨仲三个年轻人办了一个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三 T 公司。杨仲替某医生与女友刘美萍谈恋爱。 甭老拉着哥们儿，你已经被我接管了，杨仲一会儿还有别的约会呢。 是吗，杨仲？ 身不由己啊，你就踏踏实实坐这儿跟我聊吧，我想跟你说的心里话还多着呢。 你没正经的，要不你请我吃饭吧，我饿了。 要是咱俩单独约会，我肯定请你吃饭，现在我是办公，请你吃饭得请示我们经理。哎，经理，我招待咱们美萍吃顿便饭行吗？ 行啊，自个儿掏腰包。 回我，要不这样，我请你玩碰碰车，那也贵着呢，不过特好玩，玩完就不饿了。 不去，我见车就晕。 哎呀，去吧，人家外国人就爱玩这个，特刺激。 这样的台词现在听起来依然还有点意思啊，依然没有过时。那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网络语言的兴起和传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语言似乎更加的丰富，但也有些让人看不懂了呢？ 网络语言是以前这些所有的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我们说老舍，比如说我们说金庸，我们说王朔，甚至于我们说冯唐，我们都在说纸质的传媒和纸质的这个文学作品，但是一到网络上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有人专门在研究网络对文学语言、对方言、对普通话、对人们口语交际的相关的影响，因为它的传播方式变了，人们的阅读速度也变了，所以网络语言当中的句子越来越短了，逻辑性越来越松散了，包括它的屏幕是固定的，你必须要不停地翻页，所以你的阅读速度越来越快了，阅读质量有所下降，就是精读和细读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包括我这部小说写出来以后，我请年轻人来看，他们对小说里边的东西跟我进行网上的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给我写过来的东西我明显的都有点看不懂了，他们用词或者是他们话语方式显然跟我有相当大的区别，我昨天前天还在仔细的想，大概30年可能是一个时间段。 那您认为目前的这种语言的样态放在历史长河当中也是昙花一现吗？就像刚才您说的战斗词汇啊，包括金庸和琼瑶小说当中的一些表述方式，现在看来也很少有人用了。 坦率地讲，可能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兴奋，虽然我们现在以新的姿态接受新的表达方式、新的词语和新的口语的流行，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的长河拉长以后，这些东西几乎很少留下太多的痕迹。包括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往历史的远处去追寻一下，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引进佛经了，当年的时候就是很多佛教的词汇

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365行，每一行都代表了所处时代的特点，每一行都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情况。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位1979年考上北京大学之后一直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字编辑工作的嘉宾，从他的专业以及工作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些年来语言发生的变化以及背后的时代特性，同时也聊一聊他的新书《少年异味》。有请我们的嘉宾徐佑军先生。徐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从您上大学到今年啊，也将近40年的时间。 对， 您认为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的话，哪些沉淀下来了没有变呢？ 语法的变化不大，语音的变化也不大。词汇上如果严谨的上的说，我们保留下一些各个不同时代的词汇，就包括我刚才举的一些词汇，包括毛泽东同志在他选集当中运用的一些格式和一些语法，我们都有所保留。甚至于包括像马三立小说当中的一些词，比如说马大哈这个词就是他创造的，那么我们就保留下来了。但是哪些词能够保留下来，哪些词留不下来，或者说就是随着历史的潮流就走了，这个当中的规律真的不好说。 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您不知道这个流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是沉底儿了还是浮出了水面一直被大家关注，也不知道有哪些它是沧海一粟。 从理论上讲，从教学上讲，比如说老师不太愿意自己的学生大量的使用网络词汇，包括我们的媒体也不太愿意大量的使用网络词汇。但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呢，我倒是鼓励年轻人去尝试新的词汇，使用新的词汇，运用新的词汇，运用新的表达方式，因为年轻人跟老年人终究不一样。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开始用我们老年人的表达方式，用我们固定的书面的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比较沉闷。任何一个年代他都自己有自己新的东西，这是非常可喜的一种创新，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新面貌的一种表现。但是什么东西能够留下来，什么东西能够你延续下去，你说了不算，大家说了也不算，只能看语言的自身发展。 您让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词儿，叫弄潮儿。 对 啊，以前我们经常说改革的弄潮儿，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促进他改革的一员。我们可以在经济方面啊，在这个文化方面啊，在等等很多领域，那以我们所用的词汇或者是我们的口语表达为例的话，我们也是尝试者，也是创新者。 对对， 如果老拘泥于现状的话，或者是按部就班的话，那我们的语言也就没有发展。 从文学家的角度上讲，或者是从青少年写作文的角度上讲，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创新，鼓励大家用新词，用新的表达方式，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丰富起来，才能活跃起来。但是呢，从广播电视或者是公共媒体的角度上讲，我们要有一定的规范，也不能是说你随意的就可以来创新，或者你改造成语，或者是你改造前人古人的诗词，这种东西是不会长久的，也是你可以试，但是这种东西是存不下来的。 其实我们从其他的领域也能够看出来啊，任何一项新事物都是从创新到没有章法啊，然后到逐渐的规范，最后呢形成了大家的一种习惯，或者是说有的就被抛弃了，被舍弃了，这么一个过程演进过来 啊。对，我插一句话，创新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往回走。比如说《甄嬛传》，比如说《如懿传》里边，他用了一些模仿《红楼梦》的一些表达方式，这种东西也叫创新。实际上我们都是不会用刘姥姥或者是这个贾母的话语方式来讲话，但是如果我们在电视当中某一个人物用一种《红楼梦》式的表达方式，大家也会觉得是个新东西。 好，我们今天啊是接着您的这个工作啊和您的这个专业啊聊了聊这么多年来这个语言文字的一个发展啊，您怎么来看待您的工作呢？您怎么来看待您的这个工作的时代性？ 我从事的职业嘛，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方言调查和这个研究所的汉语的研究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我做了大量的编辑的工作。那么编辑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是什么样的编辑？ 我现在在全国新书目杂志社在做编辑工作。那么我过去也在做过其他的杂志的编辑。编辑的工作两大块，一大块是你语言的功底，就是你对语言的敏感性、语言的规范性、语言的创新性的一个很好的把握，和你长时间的行业积累和行业技能，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专业知识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所编辑的这些素材，比如说你是文学类的编辑，你还是一个少儿图书的编辑，或者你是一个教辅的一个编辑，那么你相关的那个教育学的、历史学的或者是文化学的那个相关的知识，那个知识也很重要的。这是两大块。 那您这些年应该也算是阅书无数。 我的活儿从白天到晚上基本上是看书。 就是看书。 就是看书。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您的创作哈。除了看书您还写书，奇幻小说啊，《少年异味》，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内容。 我的这个小说的主要内容呢，我简单的说几句，是一个虚构的奇幻故事，但是又是一个，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历史的穿越，也不是一个西方的魔幻史诗类的模仿作品，是一个北京城的本土的故事，当然也会讲到四川，讲到湖南，讲到南京。我在北京的这个地面上待的时间久了呢，我就想写一部北京的小说。那么如果是想写北京的日常呢，是一种方法，根据我个人的特点，我就想写一个不日常的奇幻的东西，就是整个北京城啊，地下埋了72颗神钉，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基础一样，那么我们要打桩，然后我们打地基，然后我们才能盖高楼。假比如说我们北京城在建成的时候呢，也在打地基，有72颗神钉，这是神、地神、水神，或者说是山神、沙神，共同在北京这个地面上做的一个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人在北京的地面上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比如挖地铁，比如盖高楼，比如打地基， 比如拆房子，这样就把这72颗神钉呢动了，有的被挖出来了， 嗯， 有的呢就被当作废品送到收购站收购了， 嗯，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故事的起源。 哦， 那么、这个、 有的地方就刮风沙了，就像我刚才一开始 刮风沙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外的一个支线 啊。 我同时展开了几条线索。风沙呢叫风沙神，这个风不是大风的风，而是疯狂的风，他是原来在北京地面上的一个神，他的母亲是水神，他的父亲呢是山神，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找不到他的母亲了，他就用了600年7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寻找他的母亲， 嗯， 他在北京城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报恩寺，建了一个他母纪念他母亲怀念他母亲的一个神庙，在神庙当中塑造了一株他母亲的铜像，现在呢这个报恩寺的原址上建了一所中学。我所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些中学包括这所中学当中发生的学生和老师的故事。神发现我的铜像不见了，他就让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去找， 嗯， 学生到哪儿去找已经消失的铜像呢？他们学校做图书馆的这个设备改造和建筑改造的时候，挖了地基，发现地底下有那个很深的那个坑以后，挖现了两颗铜珠，这个铜珠很可能是当年那座铜像身上的遗物， 嗯， 他们就几个学生拿着这两颗铜珠，比如说到卧佛寺看看那个铜制的卧佛呀，比如说到钟楼上看看那个铜钟啊，比如说到颐和园去看看那个铜牛啊，到底这个两颗铜珠和北京城的哪些铜像、铜器、铜缸、铜佛能够产生感应呢？ 嗯， 这个是关于杀神的一个故事。 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神的故事，但这些神似乎都和刚才您所谈到的那个孩子有关系，或者是那些少年有关系。 对对对，我光写神呢就好像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比较远， 嗯， 因为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嗯，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无神论，我们不太相信有神。但是呢我在展开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些中学生，神在北京的地面上需要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他就把相关的任务委托给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接受的这些任务有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也有可能是他们的爷爷姥爷传承给他们的， 嗯， 那么其中的有一件事情呢就很有意思，北京城啊将近600年，就是1421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明朝的朱棣皇帝建紫禁城建好了，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壮丽，包括那个三大殿，我们现在看三大殿在那个汉白玉的石基上啊，显得特别小，不成比例。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朱棣建的那个三大殿比现在的尺寸要大好多。但是非常遗憾，1421年刚刚建成3个月，这三大殿就被大火烧毁了。其后的十几年，整个这个汉白玉的石基上是一片焦土。我所说的一个故事当中呢，就是着火的那一天正好地神也在场，他就被大火产生的浓烟熏得昏迷不醒。那么这600年下来，一直到今天，北京的少年异位和老年异位，就是传承下来的这些异位，他们有一个严格的任务，就是要给陪伴这个昏睡的地神。 要干什么呢？ 要干什么呢？紫禁城的传心殿里边有两座时钟，当年这个两座时钟滴答滴答响的时候呢，地神昏睡的时候，这两座时钟的滴答声伴随着地神昏睡，必须给这两座时钟上弦。 嗯， 不能让这两座时钟停下来，如果停下来，滴答声没有了，神可能就要受到惊吓，或者可能就要莫名其妙地醒过来。 嗯， 北京城就会有莫名其妙的灾难产生。 哦，所以少年得守护好北京城。 对，对，他们每一个少年有每个人具体的任务。 哦， 比如说有的人去找铜像，有的人去给时钟上弦，各种各样的任务都有。 嗯， 是一个线索很多、内容很丰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嗯，一群孩子们啊，和北京城产生了这么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有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啊。 对， 我们期待啊，打开这本书来阅读，我们就不做太多的剧透了。 嗯，好的， 好。您刚才把这本书呢，这个定义为奇幻小说哈、啊，这里面呢又有很多这个京味儿的这种文化在里面，也有很多北京城的这种建筑啊啊，包括它的历史故事在里面哈、啊。您为什么要放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创作呢？ 这个不是我一个先天的自觉，我其实在设计这个小说整体构架的时候呢，并没有过刻意的强调它的京味儿。我觉得给北京城设计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风貌、 嗯、 坦率的讲，就是等我写成以后，就是经过这个十几年，甚至于最精彩的部分是五六年当中磨合打造，一字一字的写成了以后，我给读者看，读者发现这是一部精卫小说，我就被惊到了。就是我身上的精味不是我有意识的表述出来的、表达出来的，而是我不自觉的发挥出来的。 您又是研究语言的工作者啊，又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期刊的图书的编辑啊，那您怎么来看待您身上的这种语言的地域性？ 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反应吧。 嗯， 很多人跟我探讨北京的京味儿、北京的历史风貌。我现在想了想，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跟留学生住在一起，有一个日本的留学生，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刺激我的话。他说北京城就是沙漠的边缘。那么1980年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话非常不容易接受，恨不得就是说自尊心受到伤害吧。我说北京城怎么会是沙漠呢？后来经过这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我真的发现北京城和北方的沙漠、和北方的文化、和我们周边的地域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种东西还真不是日本的留学生随口那么一说，我真的能够渐渐地接受了他的这种说法。 他说的不是 PM2.5 的含量、 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他是从整个华北、整个整个中国的地貌上，可能人家日本的友人会有这样一个认识，但是我当时年轻嘛，我有感情的因素嘛，接受不了嘛，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还有呢，教我言方言的这个老师给我讲一个他上大学时的经历。他是南方人，江浙人。他50年代到北京来上大学的时候坐火车，他说我们江浙一带啊，上海周边大大小小无数的城市，苏州啦、无锡啦、常州啦，但是坐火车到北方来，荒漠一片，就是火车走好长时间，四周什么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城镇都没有，突然的出现一个灰蒙蒙的、高大的、历史的北京城。他就说北京城在整个华北平原上的位置很突兀，历史上北京城是一个边关，北方的少数民族把北京城当作是向南推进的一个堡垒，中原的政权呢又把北京城当作是一个边关。现在的北京城已经很少有或者几乎没有一个边关的概念了，但是我个人体会，北京的味道或者北京的文化底蕴还是一种驿站的感觉，就是五方杂处，包括你也好，包括很多外地来的大学生也好、农民工也好、经商的人士也好，他们都把北京城当作一个 驿站的这么一种感觉。 我们换一个说法，枢纽。 可以， 随着时代的发展，包括刚才您谈到的这种经济建设的发展啊，北京这个地方的文化可能会具有更强烈的这个多样性。 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多样性的说法，就是北京城无论是历史上也好，现代也好，或者是将来我们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都市也好，我们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是一种平和的心态，这一点风格上是非常强烈的。 嗯， 就是我们随时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新鲜的文化，不同新鲜的血液涌进来，我们以一个平和的姿态欢迎他们，接纳他们，我们吸收各种不同文化，包括海外文化，我们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的一些优质一些特色，同时我们又坚守北京城特有的这种文化底蕴。 回头有时间有机会啊，你也研究研究那些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外国朋友，他们中文的变化。 对对对对对。 好，今天节目快结束了，现在大家都很忙，忙得都没有时间读书了，你有没有一些钟爱的书和大家分享？ 我的老师啊跟我说读书的时候说过两句话，或者说是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一个人可以一辈子只读一本书， 嗯， 就把一本书读深读透。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博览群书。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书，一个方面，比如说对青少年来讲，对奇幻小说来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凡尔纳的《神秘岛》。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爱看这本书，我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个神秘岛的最后一页上有一个南太平洋岛的一个地图，我那个时候非常幼稚的拿尺子去量这个地图，包括量我们家的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我要找到这个凡尔纳所说的这个神秘岛到底在什么地方。当然我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虚幻的小说，而且这个小说的结尾也说到这个岛最后因为地震消失了。我孩子长大以后，我也跟他说你要读《神秘岛》，我对这部小说特别的迷恋，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读这部小说。还有我从我自己专业的角度上讲呢，我倒建议大家读一读词书。 词典的词，修辞的词， 包括修辞的词书，比如说商务印书馆出的古代汉语词典，比如说上海古籍，上海词书出版社出的《唐诗鉴赏》《宋诗鉴赏》《元曲鉴赏》，这些书呢，可能我们当做工具书，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它当做工具书，可以把它当做案头书，反复的读。非常有意思。 您刚才说的那三本啊，一个系列的鉴赏词典啊，封面很漂亮， 对， 好像都是一些古画作封面。 对对对，这套书反复的重印，发行量很大，但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查哪个诗哪首词的时候临时的看一下就放在那儿了。我建议大家反复的看一看，里边的文章非常精彩，都是一些专家的作品，而且里边对词语对古文化的论述是非常精到的。 所以这也符合现在都市人比较忙碌的生活节奏，适合大家碎片化阅读。 还有一个建议可能比较冷门，我建议大家读一点京剧或者昆曲的剧本。 这个很少有人建议、 对，很少有人读，但是你去读一读，很好看，很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儿？ 朗朗上口。因为我们现在，我个人感觉，网络语言呢、发展起来，我们把声韵丢掉了，我们把平仄丢掉了，我们把汉语言当中的一些固有的一些韵律丢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语言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你要喘气，你要有板眼，你要有平仄，听起来好听。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东西比读和听的东西要多，我们看的时候就忽略了语言的节奏，忽略了语言的五言七言，忽略了我们为什么

爱传递，让爱延续。 FM